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52集。众人都怔住，少年皇帝少见的开口，居然一开口便一锤定音。陈泽明更是诧异，醒过神来，连忙跪倒谢恩。朴寒无过，只得退回班列，这原本剑拔弩张的一击就这样被轻松化解。谁也没想到，众臣暗下都议论纷纷，新帝对陈泽明的宠爱居然不比那废君少。回去后，陈泽民心中后怕不已，将原本看守静华宫的人全部暗中抽调，派往边关，只留下为首的陈馀。很快，朝中又起了风言风语。陈泽民颇感无奈，当年萧定为帝时，他被这么说还情有可原，如今换了萧瑾为主，流言的内容居然还是大同小异，也是奇怪。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你错过什么远比你做过什么更重要。萧瑾居然在这关口请求陈泽明每日来宫里教授自己骑射。少年天子身居深宫，大概听闻不到那些东西，所以毫无顾忌。陈泽明心中有些踌躇，却很快应允了。对方在关键时刻投以桃李，他就该还以琼琚。青玉这种东西他早不该在乎了。然而当萧瑾找到空档私下问他那日自己说的好不好时，看着对方眼中带有试探性的期待，陈泽明还是有些怔住了。那种如同孩子在等待夸奖般毫无防备的神情让他心里微妙了起来。 陛下说得很妙，所以对方完全没有质疑的余地。 陈泽明看着他，他看不出萧瑾的笑中有作伪的成分，联想到事后小万岁果然不曾有任何私下追查的举动，他心中突然有些感慨。不论萧瑾是不是人小鬼大，这等年纪就有了这样的心思，还是本身就想法单纯，事实是这样的纵容确实给了自己生机，也摆明了对方的立场，那么他还是应该报答的。于是陈泽明开始重新审视萧瑾。萧定保住了性命，但鞭伤太重，暂时还下不了床，一身伤只能慢慢的养着。陈泽明命陈馀贴身照顾，其他人等不得接近，连萧瑾派过来的两名小宦官也被安排了清扫之类的杂物，不得入殿。萧定睁开眼的时候正好是早晨，太阳照在雕刻精细的窗子上，一寸寸的移动，分外清爽。他第一个念头是身上好痛，这样痛真不如继续昏迷。第二个念头便是自己的命保住了。天亮了，韩友忠的死应该也就传出去了，姓杜的再狠再权势滔天，这个风口上也不可能再下第二次毒。 来人，快来人，有人吗？山都死哪儿去了？快来人呐！朕饿了，拿东西来吃。 他昏了数日，早已经饥肠辘辘，进来的正是陈馀，闻言连忙把剩的粥端过来喂他。萧定很想狼吞虎咽，他觉得此刻自己可以吃下一头牛，问题是脸上的鞭伤已经结痂，嘴一动便扯着难受，只能异常斯文地吞下那些粥。他在心里将陈泽明的先辈问候了无数遍，异常后悔当初将陈独老夫妻屡次封赏的决定。这貌似忠厚的老两口分明养出了一个貌似忠厚的疯子来害他。吃完了，陈馀正要将碗收走，却听见萧定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太医，这伤口痛，找太医。 王爷吩咐不许找太医，药小人已经上过了。 萧定觉得最后一口粥噎在喉里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他很想问有个地方伤了没，但到底问不出口。陈泽明行了个礼，转身出门，屋子里一下寂静下来。萧定动动身体，确定短期内自己是无法起身了。他想到当初自己也是用鞭子打过陈泽明的，那还真是报应不爽。 好啊，他一样样都还回来了。这个人真狠，当年怎么就没看出来，居然坐视着他得了势。 屋子里总是一片死寂，除了上药送饭，没有他的呼叫，那兵士很少进来。这屋子里的无声就如同一块铁板，从来打不破。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日子太难受，他开始数屋子里的老鼠。这殿中似乎住了一窝的灰鼠，两只大的，六七只小的。萧定看着他们在满是灰尘的桌脚下肆无忌惮地穿来穿去，探头探脑地找食物，一看就是大半天。韩有忠死后，这屋子没人清扫了，可他分明听到每天早上外头都有扫帚扫地的声音。他很想将那人叫进来，把这屋子给弄干净，但每次努力时，满身的伤口就都被牵扯得生疼，更别说发声大喊了。他于是放弃了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满世界都很热闹，就独独自己所在的地方被人忽视了，忘记了，他有些惶恐。萧定摸着腰间，那块玉牌没带在身上，那天晚上取下来放在枕头下了，不会被宦官给偷掉吧？他很懊恼自己的失误，这样重要的物件实在应该时刻带在身上，哪怕睹物思人的伤心也比丢失要强。 杨亮，杨亮，杨亮！ 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，似乎又看到那个高大英挺的少年面对自己有些促狭的笑，他微笑起来。日子久了，他会有些恍惚，似乎自己也是个少年，焦躁惊慌不可终日，等待着废太子的旨意下达。他也要很认真地想，才能意识到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死了很多年。外头已经没人等他成功了，伤痛熬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不停地呻吟。那些充满怨气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身边另有他人，他反感觉安心了些。然而那些低吟还是会一下子散掉，不过总比没有声响强。一切都重来了，都是因为那个人。他用手指把陈泽明这三个字刻了一遍又一遍，重复的描写将手旁的被褥划破了一个洞。将来在圣旨上，他要将这三个字写得触目惊心。等慢慢能够起身，桌上那两个馒头已经被老鼠吃了个干净，连碎屑都找不着。不过他仔细观察过，大小老鼠一只也没有少，这说明陈泽明给他吃的馒头是无毒的。 那么下毒的人只是毒锦丹。 萧定想了半晌，又推翻了自己的理论，这两人就是一伙的，不管是攻变还是下毒。陈泽明来静华宫看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是在窗口站一站便走。他掌握着萧定的所有情况，包括康复了几成，今天起了几次身，甚至吃了多少东西这样的琐事，却不愿意与这个人在正面交锋。这一日，他问明了萧定已经睡熟，方到屋中探了探。尚未走到床前，却已经看到对方圆睁的双眼。萧定正盯着床帐出神，听到脚步，将目光瞟了过来。陈泽明立刻停住了脚，扶住怀中头盔，按下恼怒：“ 哼，陈瑜这小子做事不够老练，事情都没弄清楚，就说他睡了。” 两人遥遥对视了半晌，竟然都没有太多表情。 随后陈泽明微退了半步，转身离去。萧定又将头转了回去，看着账上那条已经干透的血痕笑起来，这真是个奇特的局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树枝上的叶片从抽尖到冒芽，再到青翠欲滴，再到水分滴尽般开始泛黄。待萧定彻底痊愈，时节已经到了初秋。萧定这日子过得百无聊赖，不得已将那本御赐佛经翻来覆去的看。他天生聪慧，虽然只是随意看看，几遍下来却也能够倒背如流了，于是翻着就更加索然。侧厢房中的佛龛倒是终日不断香火，若是外人来看，果真有些近乎佛根清净的味道了。自他边伤好些之后，立刻叫了那两名宦官进屋打扫。开始那两人还惧于陈泽明的话有些不敢，被萧定板着脸的一句叫司礼监太监立刻来领人给唬住了，只得战战兢兢地进去。其实时至今日，萧定哪里还有那种呼之即来的权利，只不过皇帝坐久了积威犹存，要糊弄两个刚入宫门的小宦官还是很简单的。陈泽明得知后倒也没说什么，萧定的伤好得有七八成，萧瑾对自己又是日渐亲近，既然旁人再想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已经不大可能，他又何必多事儿？何况他杀意定了之后，对萧定倒又多了几分容忍，与一个将死的人计较，不是身为男人该有的作风。奇怪的是，萧定也一反常态的安分守己。陈泽民有些诧异，怎么想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挨顿鞭子便能老实的人。虽然明知道此时此刻俯首贴耳是为明哲保身的一条好路，可冷眼看着素来锋芒逼人的萧定这么做，他居然会觉得有几分不自在。至于那场交媾，这两人都隐藏着没有发作，他们彼此各有各的理由。萧定每日食素，送来的饭菜只是一素一饭，可谓简单到极致。这一日他还是在饭里吃到了一些额外附加的东西。他将那枚蜡丸藏在袖中，将饭菜吃了个底儿朝天，大大咧咧叫陈鱼来收拾。陈鱼进来的时候，萧定目不转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可对方居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。等人出去之后，萧定微微皱眉，露出了不解的神色。他打开蜡丸，中间是一团纸，抹平了一看，却是分外熟悉的字体。这字他当年曾多次赞叹，说是千金难换，导致一时洛阳纸贵，是杨如亲。也不知道他到底收买了谁，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夹带送了进来。萧定在那指尖上扫了一眼，将纸揉成一团吞了下去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